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2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今天也是十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周了，还有4天的时间吧。不知道大家手头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为十一长假休息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假期做好了提前的准备呢？那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秋高气爽，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户外感觉也比较舒适。不过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前两天连续的阴雨天呢，也让近期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所以还是提醒大家避免到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我国科学家突破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正式开幕；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低空安全专业委员会成立；华为将打造重点鸿蒙和欧拉两个操作系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在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和大家进行聊天互动。那今天要结合我们科创在线的这个资讯当中的一条新消息哈，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人工合成淀粉技术这样一个新技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日常爱吃的淀粉类的食物都包括哪些啊？或者说如果这种人工合成淀粉技术将来真的有一天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您会选择去尝试吗？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些话题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听听 FM 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好，那首先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条重磅新闻吧。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这看似呢是特别科幻的一幕，但它呢确实真实的发生在实验室当中。日前，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淀粉呢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通常呢是由农作物通过自然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生产。那么自然界的淀粉合成和积累涉及到60多步生化反应以及更复杂的生理调控。人工合成淀粉呢，它是科技领域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马岩和他带领的团队采用了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设计构建了11步反应的非自然固碳与淀粉合成途径。在实验室当中呢，是首次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实验室初步测试显示，人工合成淀粉的效率大概为传统农业生产淀粉的8.5倍。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技术参数，理论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5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中科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成果呢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距离，后续呢还需要尽快实现从0到1概念突破以及1到10的成果转化。虽然说这种人工合成淀粉距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实际应用场景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样的一个科技成果的突破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尤其是说到它的这种效率和传统农业生产淀粉的效率相比啊，能够提升 8.5 倍，那对于未来这样的一个农业前景，关于淀粉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也是非常的可喜。 所以今天结合这个资讯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您日常经常吃的或者爱吃的淀粉类食物都包括哪些呢？昨天在设置话题的时候，我也细想了一下，其实作为主食之一哈，可能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淀粉类食物还真的是不少，比如说有这个馒头对吧，面条啊，还有包括这个以前说的蔬菜、马铃薯、土豆，其实都是淀粉类的食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网友，比如说宝姐姐说土豆哈，各种做法都喜欢。没错，不管是炸薯条啊，还是这种这个炒土豆丝啊哈，酸辣土豆丝等等，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类淀粉类的食物了。我们的听友宋艳君也说，红薯粉、土豆粉做的最多了哈。你说冬天秋冬季节天冷的时候，我们涮火锅啊，涮点这个红薯粉，嚼起来也是非常的筋道哈。看来不少朋友都是土豆的忠实粉丝哈。我们的听友家里人也说，哎呦，问问宝姐姐这土豆怎么做都爱吃啊，跟宝姐姐进行互动哈。的确，土豆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类淀粉类食物。那除了这个之外，您还喜欢哪些淀粉类食物呢？也欢迎在我们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创资讯。日前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啊正式开幕了。今年大会的主题为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线下和线上近2000名代表参会，分别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数十位外国政府部门及驻华使馆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中外知名企业代表等等。大会一共设置20个分论坛，在继续举办企业家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互联网国际合作论坛、互联网高端的智库论坛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论坛等传统特色论坛基础上，今年呢还会聚焦 5G、 人工智能、数据与算法等网络技术新趋势。大会期间还将举行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三大板块活动，为顶级互联网科技成果的亮相提供平台。今年大会还将继续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啊具体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好，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回北京。日前，首届人民安防低空安全峰会在北京市延庆区举办。峰会呢以四新迎冬奥为主题，聚焦低空新基建、冬奥新起点、两区新亮点、安防新未来，探索无人机产业服务保障冬奥会的中国方案，以科技力量助力冬奥会。在峰会上，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低空安全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关村延庆园与中科院无人机应用与管控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未来有望共同建设低空安全公共航路，以现有航空产业为基础，以创新科技为驱动，充分发挥这种低空资源与无人机应用的发展战略技术储备优势，要建设智能化的低空新型基础设施，着力于面向冬奥会低空运行安全保障，致力于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助力于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三届中国低空安全高峰论坛及冬奥赛事空天地立体联动新保障高峰论坛，邀请民航、安防、无人机应用及反制等行业超过100位专家和学者，围绕无人机发展新机遇、无人机加科技冬奥的探索、精确管理赋能空天地新保障，还有包括空天地应急创新装备实战场景应用能力分析、冬奥低空安全防范的建议方案等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和研讨。而作为安全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日前也在延庆八达岭机场进行了集中展示，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播出现场的一些精彩内容，也希望您持续关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华为全链接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接受采访时表示，华为呢未来会重点打造鸿蒙和欧拉两个操作系统，覆盖各类场景。鸿蒙应用于智能终端、物联网终端、工业终端，而欧拉呢应用于服务器、边缘计算、云基础设施。这两个操作系统可以覆盖各种场景，以解决国内缺芯少魂的现状。 徐志军表示，欧拉并不是一个新产品，早在2019年就发布了。最近对欧拉呢重新定位，原先是服务鲲鹏，现在呢定位为未来的数字基础设施操作系统，不只是服务鲲鹏服务器，那么也能支持 X86 服务器、边缘计算、云基础设施，同时也能有一个分支版本支持嵌入式的设备。所以这两个操作系统啊，也是华为未来重点打造的两个方向。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看看聊天室当中哈，还有我们的听友发来了哪些特别喜欢的淀粉类食物。哎呀，看看我们的泪落星田听友，他说土豆、莲藕，没错，这秋天哈，养肺，吃点白色的，像莲藕啊、莲子啊这样的食物也是非常的养生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彬彬有礼说烤白薯特别爱吃，经常在家里自己烤，干净卫生。跟您取取经，是用烤箱直接烤吗？这大概得烤多长时间能把这白薯烤得又香又甜啊？我也特爱吃烤白薯，尤其是到了冬季哈，这个曾经在我们街头飘的那个烤白薯的那个香气哈，现在都能感觉得到，非常的香。葛大爷说凉皮儿就喜欢吃东北大拉皮儿。看看我们这淀粉类食物大家庭里面哈，有这么多的种类。用户2014说饺子、包子、馅饼、大饼、花卷、烧饼、山药、芋头、土豆，这点正是吃午饭的点，说的我都饿了哈。另外彬彬有礼还说爱吃老北京灌肠，虽然油大点，但是也阻挡不了吃货呀。没错，很多爱吃的朋友哈，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胃口，为了我们啊喜欢这口啊，经常会吃点这个特别好吃的解解馋。当然呢，咱们也得把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所以这种淀粉类食物哈，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淀粉能用二氧化碳进行合成，这是实验室阶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也会关注这些新技术哈，未来实现0到1以及1到10这样的一个突破，能够有更大的一些应用场景。所以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一些科创最新的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我们也会在聊天室当中通过文字的方式继续和大家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团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在十三五时期呢，针对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啊，各级政府是多管齐下进行了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北京，可能周末的时候去京郊的朋友能够明显感觉到咱们京郊的这些乡村啊，这个面貌是焕然一新了。那么尤其是针对环境问题的改善呢，也是有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乡村治理的一些环境问题当中的细节，比如说针对水系污染的治理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从事的就是环境领域有机类的废水污染治理产业创新创业工作的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柴喜林，柴总。柴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柴喜林。 柴总呢，也是江西省有机废水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虽然我们的企业是在江西，成立在江西，之前很多项目服务呢也是在江西。咱们中国这么广袤大地上，那么多个乡村需要解决污水处理问题，那么未来我们会不会跨区域做更多的一些推广应用？ 目前呢，公司的业务主要还是以江西市场为主，但是在浙江、湖南、福建包括广东也有一些点上的项目。所以今年呢，我们2021年的这个整个战略规划里面，实际上是从业务和市场两个维度进行发展的。一个是聚焦主业的基础上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包括乡村污水、 垃圾生理液还有飞灰， 嗯， 包括后期的土壤修复，我们都有做一些储备，技术储备， 嗯， 同时呢，加大了一体化的智能化污水处理的装备和飞灰稳定剂以及土壤钝化剂的这种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这个力度。希望稳步呢提高整个，因为我们有很多大部分的这个运维服务的项目， 嗯， 这个服务能力进得到一定的提升。 嗯， 第二个呢是巩固江西的市场的基础上，面向全国拓展市场，我们有计划也有侧重点的开拓省外的一些市场，力争呢，在3年内实现跨区域的业务占到公司的30%以上吧。 嗯，这是我们一个3年期的一个短期目标。 嗯，对 啊，一开始主要聚焦于江西，我们也是在江西成长的这么一个大概6年时间的一个企业。那么，就您了解，目前像盖亚一样在做环保，尤其是针对乡村环境保护这方面科技创新的企业，这些年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同行之间会有经常的交流吗？或者参加一些会议？您的实际感受，做这个事情的人是不是多起来了？ 是的，从2017-2018年以后吧，再到19大乡村振兴， 嗯， 涉入到农村污水这个行业的企业越来越多， 嗯， 包括大型的企业，像这种央企， 嗯， 他也介入这种农村污水，他。像大公司啊，它原来从农村这个城镇污水，再到这个乡村污水，它整个一个跨这个领域来说哈， 嗯， 他们都有在切入，因为这个市场很大， 是 蛋糕很大， 嗯， 也需要这些大公司，包括现在很多省都成立了环保集团，也需要这些公司带入资金，做一些社会担当，才能更好的推动全国的这种农村污水整个的治理。 所以在柴总您看来，就是做污水处理这样的一些大企业，不管是以前做城镇的，他们转型到做乡村，或者是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乡村污水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您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积极很好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来在这方面下功夫，其实可以推动乡村污水处理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能够让它更好的发展。那您觉得各自的优势呢？比如说是不是每家企业得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这个看起来很大市场当中分得一杯羹啊？ 各个企业的它侧重点不一样吧。 嗯， 像我们公司，我就希望公司从前面的调研，就是我们做一个项目前面大量的调研，然后因为我们公司也有设计资质嘛，设计能力，再到设计，再到施工，就是整个过程的施工，因为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掌握着，再到终端的运维，终端的这个水的处理，最后到整个运维，我们是希望贯穿整个过程，能够长效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一再就是表达这个词哈，就是能够长效的运维下去，这个是我们公司希望侧重的。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降成本，减少运维的这个维护的这个成本，降下来，包括后端的这个运维的难易程度，和跟当地，因为当地也有一些村委会，也有一些这种功能，结合就是出台一些指导手册啦，然后跟他们共同来把农村的环境、农村的污水共同的打造好，让他们也有这个环保的意识，共同参与进来，这个是我们公司侧重的地方。 是， 有些公司呢，它可能更多的只做设备， 某一领域啊，某一个局部， 它的工程就不参与了。 嗯， 因为他觉得工程这块不是他擅长，或者是觉得建管网这个是都可以工程的这种公司来做。 嗯， 所以还有一些呢，提供一些药剂啦，等等这些。对， 那您是想把盖亚做成一个全产业链这样的一家综合性的这种公司，那么这其实对您包括这个盖亚本身也是一种挑战。我一理解，每一个环节都想做到，我首先得是准和专和精，那你得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人才，不管是前期设计到后期的这种工程运维等等，我们的人才构成招揽人才是不是也是您要考虑的事情？ 刚才主持人也问到 我的专业嘛， 嗯， 我本身原来就是学工程的， 嗯， 我之前也在中国中铁工作过，所以这一块我们本身就很熟悉，而且我的团队里面， 嗯、 我的中高层有很多，原来在中国中铁我们同事共事过的一些优秀的管理人型， 大家都很熟悉哈。 对， 嗯， 那这个技术这一块呢，我们因为跟中南大学全面合作，从小试再到中试， 嗯， 再到最后工程化应用，我们还是而且我们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 嗯， 我们也花了2000多万买一些科研的设备，组建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团队， 嗯， 然后跟用后台这种研发和解决前面工程应用的一些难题，来共同实现整个技术产业链的一个完整程度。 嗯，听起来您这创业不是打无准备之仗，其实之前准备的非常充分，从软件到硬件，从这个相关的一些，不管是以前您工作单位的这些同事哈，非常熟悉的这些专业型的同事，再到跟后面您的母校中南大学的合作，其实它是一个不是单打独斗，是要大家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的。所以其实软硬件方面的准备都非常的充分，而且您一开始也说您是学土木专业，我说曾经基础设施建设非常火的时候，土木是很火的专业。那么我也想听听柴总，您怎么理解现在您从事的行业环境工程？现在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学这个专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专业？从人才培养方面，您作为一个过来人又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公司这一两年来吧，就是特别对人才的需求的这种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嗯， 因为环保，说实话，我做环保我也有一种觉得这个事业是非常伟大的，也是一件积德的事情。 是。 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有很多认为这种能够把环境治理得好，能够让人更健康，环境更美好的这种愿望的人，他才会聚集在一起， 嗯， 才是我们的这种叫环保人的这种愿望嘛， 嗯， 所以大家志同道合的人呢，如果有共同的目标了，加上我们配备一些像提供学习的平台， 嗯， 像我们去年组建了这个我们盖亚双学院，就是专门用来培养自己的员工，从基层再到中层管理能力， 嗯、 再到高层的这种战略思维， 啊、 就是我们都有计划的对我们盖亚商学院的培养做了这个储备的技术人才的等这种储备， 就是企业内部的这些就职的人员，他们也可以在企业当中进行学习提升，有一种职业长期规划在里头。 对对对对， 嗯、 而且我们每周像我们。研发中心每周还会就不定期的每一个星期都有不同的方向的人研究这个上课， 嗯， 给大家宣贯他掌握的这个环境方面的这种知识， 嗯， 还有一些找一些论文来共同来探讨啊，氛围整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就这样呢就可以让一个企业从引进和培养两方面， 嗯， 让一个企业的这种内核吧，就是越来越丰富啊。 是，您说要找志同道合的，我在理解，可能在早些10年20年，我们说来做环保吧，可能很多人会说环保是什么，不理解不了解哈。那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是非常孤独的行走在一条大道上。那么现在我们再来邀请年轻人或者志同道合的人说来做环保吧，这个是一个非常积德也大有可为的事情，是不是一招呼这条路上一起并肩行走的人会比较多哈？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了，就是不是一个形单影只的这么一个事业了？ 这两年会好一些吧，我们起初创业的时候说实话环保顶尖级的人才还比较少， 嗯， 因为中国起步相对会 比较 晚 嘛，要晚一点，嗯， 那你要成为顶尖级的人才， 要在某一个领域有建树，那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学习啊，包括经验呐、啊。 嗯， 那这两年呢，涌现出一些人才，像环保类的人才还是比较多的。 嗯， 而且很多公司，也比较注重人才的，就是一个公司最后还是靠人嘛， 是 技术也是靠人的这个思维和这种研发的这种。对，成果才能出来嘛。 对，虽然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我们通过科技，通过这些设备可以实现，但是最终还是要人来操作这些设备哈、啊，管理这些设备的。 是的，是的。 所以人才是整个企业最核心的这个资产。所以盖亚到现在是大概6年的时间啊，那未来我们这家企业的话，您对于它的规划，现在企业拥有多少人啊？ 现在有130几号人。 哦，那也是规模不小了，所以对于盖亚的这个成长，您将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期待会是什么样？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进来吗？ 我们现在也进入了江西省的这个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库。我们也是计划走 IPO 这条路。让资本助力，我们的研发成果能够更多的推向市场。对，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注重人才的这种储备，因为一个公司的天花板可能最终还是落在人才上面。你像我们现在每年都有10几个立项，就是现场，比如说我们垃圾生理液的浓缩液，这个飞灰下一步怎么样把成本降到最低，等等，我们这样的立项，那需要人去做。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跟现场结合和高效，理论小事到中事再到现场的一个工程应用方向上，大量的培养这种实用性的人才、科技性的这种人才，是我们公司这个5年的战略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目标。 对对 对，其实现在更多的企业都是希望有这种复合型的人才，科技性创新性的人才，就像柴总本身您也是一个跨领域、啊、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盖亚能够为国家的这种环境保护，尤其是乡村环境改善做出更多你们的贡献。那习总书记也说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这样的一个广阔乡村其实它有很大的市场空间。那如果有好的想法，如果有好的这种技术，然后又非常踏实的愿意在这方面去奋斗的，就像我们这个系列访谈一样，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的环境的这种改善提升和美观让人心旷神怡的这种奋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最后非常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柴喜林柴总，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您的创业故事。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际奥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在线资讯环节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您自己是不是戴眼镜呢？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戴眼镜的人多吗？根据卫生部教育部的联合调查，目前我国近视眼的平均患病率呢，大概在27%左右。全国呢有近4亿的戴眼镜的消费者，发病率啊，包括这个人数哈、都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每个戴眼镜的朋友，其实对眼镜呢都有清洁镜片的刚性需求。其实不光是近视镜，我们知道身边还有比如说老花镜啊、太阳镜啊等等，都有清洁眼镜的这个需求。但是目前却没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涉足到这个领域，那这样的市场规模还有包括市场前景呢也是非常广大的。随着我们消费升级的需求，不管是产品，我们的一些快消品，像大家的这种家用的洗衣液呀、洗手液呀、漱口水呀等等，它的这种垂直化、细分化，还有包括商品的这种品类化呢，都是非常的成功。那么眼镜护理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家生活实际需求的这样一个爆发性的增长点？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好的科创项目？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家企业就致力于做眼镜护理这方面的科技创新。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瑞士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赵烨。欢迎赵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谢谢。 这家企业呢也是由北京东升科技园推荐的一家科技创新企业。这个项目呢是清华大学昆山杯创业大赛复赛的第一名，而且呢也是清华全球校友三创大赛先进制造优秀奖，同时也是北京大学举办的创业大赛季军，拿了很多的荣誉哈。 是的，是的。 那今天要请赵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做这个事儿，那么在做关注眼镜护理这方面积累了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成果。首先想问问您，您本人是戴眼镜的对吧？ 是的，是的。 是近视吗？ 是，是近视，多年近视。 多年近视。 对。 大概从什么时候，现在大概度数是多少？ 我是眼睛度数大概是400度左右。 嗯。 然后从初中初三就开始戴眼镜。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呢？因为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戴眼镜呢，发现呢如果眼睛脏了，这个会影响视力，这个会影响这个学习效率。上课呢听老师讲课也看不清黑板。 嗯。 但是呢就是无论用什么方式的方法来清洁镜片呢，擦眼镜，总会一个学期基本上眼镜就是密密麻麻的划痕，会影响人的视觉效果。 嗯。 那时候学生呢这个经济能力也很差，配一副几百块钱的眼镜呢就觉得非常心疼。 嗯。 然后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呢，由于我的专业知识和化学相关一些有一些和化学相关的课程，然后呢我就尝试着把工业上的清洗技术呢放到民用的眼镜清洗技术上，然后发现呢效果非常好。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弊端。后来呢2010年的时候呢有机会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习，在那边认识了清华的化学系的博士后。 嗯。 我们一起呢研发完善配方，针对眼镜的这种材料和主要的污染物做了优化，发明了这种现在非常好的非常成熟的清洗产品。 嗯。您看赵老师说本身是源于个人的需求哈。 是的。 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哎呦就觉得这个眼镜老是模糊的，太影响我的学习效率了。 是的，是的。 看不清黑板，然后本来眼睛就近视，配眼镜呢就是为了让自己能看清楚，结果却因为眼镜的这种长时间比如说有一些污渍啊或者是一些不干净的地方，然后让我们造成了这个视线比较模糊的情况。而且您说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度数不稳定的时候基本上一年可能就要 配一副，或者是一两年要换一副镜子。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可能那个时候的这种消费需求又觉得，哎呀，别配太贵的，别配太好的。 是是是。 但其实我们说眼镜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对于尤其青少年的这种视力发展，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者，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帮助者。 是的。 所以您有这样的个人需求了，但是真正要想把它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项目，或者是甚至作为一种创业的事业来讲，有没有提前调查过这个市场有多大，像您一样有相同需求的人多吗？比如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我拿个衣服或者是拿块布我随便擦擦不就行了吗？ 是的是的。因为呢创业之前呢我也看过很多企业这个初创企业成长的案例，然后呢也深知创业呢不但是需要激情需要热情，更重要呢它也是一门科学。 嗯， 所以呢在等专利的一年里呢我家是威海的，所以我呢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和我们哈工大的威海分校，然后旁听了一年的关于市场营销商业方面的这个课程，然后呢同时呢也跟他们的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竞赛，当时呢还邀请了山大商学院的梁文玲副院长教授当我们的指导老师，然后呢在学生中间呢做了大量的这个问卷和市场调研， 嗯， 针对学生的这个近视发病率，然后换眼镜的原因、周期、价格，以及如果有一种新产品能帮他们清洁镜片、延长镜片的使用寿命，他们对这个产品的期望值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调研。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在比赛中呢成绩也非常好，然后也坚定了我们创业的信心。 嗯， 后来拿到专利的时候呢我也是一穷二白，我和一个同济大学的研究生，然后呢我们只有3万块钱的启动资金，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抓住机会给威海市市长王佩婷王市长写了封信，然后说我们是大学生想创业，然后希望这个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些支持，然后没想到呢王市长在百忙之中呢也是非常关怀我们大学生创业，安排威海市中小企业局的秘书长和威海市科技局的副局长，然后亲自的扶持了我们这个项目。 嗯， 然后呢以政府做担保我们才把产品生产出来。 哎呀，你看看这样一个过程哈，其实当时您还是在校的学生，然后我们在学校这样的一个范围做了前期的大量的这种调研，而且也有我们的一些研发的这种成果，同时还写信给了当时威海市的这些领导。 是的。 然后有了他们的这种帮助，我们用3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才能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 是的是的。 其实这背后挺不容易的哈。 是的是的。 嗯，能不能赵老师也分享一下您本身学习的背景，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些化学方面的这些专业背景。 是的 啊，您本身呢是什么专业毕业的，然后这样的一个项目跟您本身的这种专业领域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契合点？ 是这样，我从那个初中高中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化学，就非常喜欢自己研究一些生活的日用品，化工类的日用品，然后 经常这个对那个做实验是吧？ 对对对，然后自己调制一些小配方。 嗯， 然后呢上了学以后呢我本身呢是这个交通运输专业，然后呢有一部分课程呢是跟汽车相关的。 嗯， 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叫汽车运行材料，讲的是和汽车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学的方面的，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工业上清洗的技术，主要是以表面活性剂为主，然后当时呢就想，哎，这个清洗这个车辆上的重油污效果也非常好，那能不能用在眼镜上呢？然后效果试了一下，效果的确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些缺陷，比如说刺激性气味太大呀，还有需要用大量的水去漂洗，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劣势吧，但是总体来讲效果比用眼镜不擦要好很多。 嗯， 然后呢后来呢有机会在清华经管学习的过程中呢认识了这个清华的化学系的博士后，然后我们一起呢研发这个配方，做了优化和调整。 嗯， 现在呢效果就非常好，而且安全性做到全国领先。 哎，虽然您学的是交通运输专业，但是这个专业的一部分课程正好跟您后来所从事的这个创业项目是有关系。 是的，是的。 再加上您个人本人的这种兴趣爱好，喜欢动手做一些这种化学方面的实验，后来又认识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学者，然后跟您一起来合作。 对对对。 那你看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一说到了您在学校做了一些调查调研，然后大家会觉得，哎，这眼镜 看起来真是司空见惯，因为我们身边戴眼镜的朋友太多了。 对对对。 但是好像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领域，说我的这种眼镜护理它的大家实际的这种升级需求有多大。我们好像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或者是能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经营的事儿。您之前有过这方面的质疑和犹豫吗？ 其实吧，在创业选择这个项目创业之初呢，我也是因为是理工科出身嘛，也选了很多这个所谓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像用海浪发电的发电机啊，这种创业项目。后来呢，发现这个一个是前期投资过重，然后再一个呢，还是要以消费者市场引导为导向选择创业项目。所以呢，在调研的期间呢，我们也参考了，就是比如说近几年新出的像洗手液啊、洗衣液啊、漱口水等，都是新兴的消费升级的产品。 嗯， 因为随着这个咱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消费者对一些传统的洗化产品这个升级替代的这个需求也是日益增加的。那产品呢，比传统的眼镜布呢，有什么优势呢？一个是比眼镜布擦的要干净很多。 嗯， 洗完以后呢，全面的高效的清洁镜片。眼睛就像新的一样，非常干净透亮。第二呢，是我们完全的避免了眼镜布对眼睛的摩擦，所以呢，可以大幅的延长镜片的寿命。像我的眼镜戴了5年，一个划痕都没有。这个是我们非常突出的，针对这个戴眼镜的人的痛点和需求，有针对性的研发的配方，效果非常好。而且呢，非常荣幸的是呢，后来呢，就是我们在清华研制了更有效、效果更好的配方以后呢，我们还成功的成为了北京资质最高的大面眼镜和全国上市公司500强九州东集团，这个品类的唯一供应商，打败了全国所有的竞品。 嗯， 这个说明我们的产品技术也是非常过硬的。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在之后会和赵老师呢具体的来聊一聊这背后的科技创新点。不过您刚才说到这一番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您这镜片看，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 是 确实非常亮啊，很干净。然后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俩的距离呢其实大概1米左右，我能看到这个镜子是非常的干净然后明亮。您说到了5年没有一个划痕。 对对对，是， 所以这也是您一直在使用自己的产品，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而且呢，我们做调研的时候也把我们的初期的这个产品免费的给高校的学生试用，效果非常好。 嗯， 所以呢也坚定了我们以这个项目为创业核心的创业点。 嗯， 对， 所以多方的这种反馈给予了您信心，把它作为自己真正能够投入到实际市场消费领域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创业项目。而且我们再谈到这儿哈，也想请赵老师再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一般而言我们做传统眼睛护理它到底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或者这些市场痛点才想到要去解决它吗？比如我们回忆一下生活当中场景，除了自己用这种配眼镜的时候送你的眼镜布， 对对对， 擦一擦，或者是甚至条件更恶劣点，没戴眼镜布了，我们拿衣服 对对 可能蹭一蹭， 卫生纸、餐巾纸， 对，各种手边能用的东西哈，实在 是 这个眼睛太脏了，我们就这么擦一擦，或者是再稍微这个级别高点，比如去配眼镜的时候，在一些商场的这种配眼镜的这种店里头，他会用一个机器给你在那 震动， 对，震动清洗，这也是一种类型。那这是不是都是传统洗眼镜的一些方式？ 是的，我们这个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然后眼镜呢就是窗户上的玻璃。 嗯， 所以呢眼镜如果脏了的话，看世界不清楚，像青少年会增加他的这个视疲劳，会这个增大他这个度数增长的速度。 嗯， 所以呢首先呢和传统的擦眼镜的方法呢，我们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用水洗的技术，洗完以后眼镜不沾水滴，不留水痕，就不用再擦了。 就是和擦是两个路径，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路径。 对对， 嗯， 它完全避免了摩擦以后呢，它可以全面高效的清洁镜片，眼睛就像新的一样，非常干净。 嗯， 然后呢，它避免了眼镜布的摩擦呢，所以可以大幅度的延长镜片的使用寿命。然后呢，第二呢是和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竞品来讲呢，首先是您说的这个震动的超，它是用一种物理方法，就是超声波震荡，震动把这个灰渍给去除。我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您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不放洗衣粉。所以呢它只是一种物理的方法，镜片呢它主要污染物一般是指纹、油渍这种化学的。 嗯， 我们就采用一种化学方法达到这个清洗的效果。 我追问一下，那种物理的震荡方法它是把眼镜放进去不加任何东西？ 对，是的， 就靠这种震动。哦， 对，清水，对， 靠震动的力量然后来把上面的一些污渍去除掉。 是的是的。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科创中国。 那接下来想请赵老师给我们说一说，真正开始创业啊，把这个项目从试验到进行这种产品的转化，这是在哪一年？然后大致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研发过程？ 我是在2015年左右开始这个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当时呢，这个我们也是这个白手起家，然后当时也是得到了威海市领导的帮助和支持。第一代呢，把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呢，虽然效果很好，但是呢，由于资金有限，所以包装呢，就是用现在的话就是做得很 low， 地摊货，然后呢只能也没有渠道，只能自己呢在北京中关村高校的一条街上自己去眼镜店呢、小卖店呢，然后一家一家的拜访推广产品，然后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呢有机会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习的期间呢，参加创业大赛，获得了昆山杯创业大赛的复赛的第一。然后呢，第二年代表清华参加全国的比赛，拿了金奖，引起了一些投资人的关注。然后呢，陆续获得搜狐的执行董事和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累计150万现金的投资。有了投资以后呢，我们就有了这个更好的资源，提高产品的品质，从包装到清洗液到这个喷瓶，都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和这个改良。后来呢，我们也有幸的成为北京资质最高的大面眼镜和全国上市公司500强九州通集团这个品类的唯一供应商。然后慢慢的，这个把渠道越来越打开，才有一个好的收益。 相对比较漫长，然后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 是的，是的。 从只有3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我们既要搞研发，又要搞产品生产，然后生产出来之后还要搞这种包装啊，然后推广啊等等。最开始是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最开始就是我和一个同济的毕业的研究生，我们两个合起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初期是蛮不容易的，但是呢非常感谢这个时代和北京的创业环境，真的是不会辜负每一个有技术有梦想的人， 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只要你真的有能拿得出手的这种产品或者是技术，就一定有市场需求，或者说一定会被发现的。 是的，是的。 汽车领域或者说这种工业化生产领域，对于清洗要求，我们会希望把它擦得非常干净。那用这样的一些这个洗用产品可以实现效果，但是您说了这个比较刺鼻， 对 对， 那不太适合直接转化到这个眼镜上。那后续我们要想真正能够把一个工业领域的，然后成功转化到民用领域，又是一个跟大家健康有关系的这么一个日用品，那这背后需要去克服的难点或者是攻破的瓶颈大概包括哪些？ 因为呢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哈医大的眼科博士，然后是中国著名的一个眼科专家。然后呢，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他就叮嘱我们说一定要把安全性做得非常过关。因为这个毕竟眼睛和这个镜片的距离非常近，而角膜又是湿润的，如果有害的气体的话，长期会对眼睛有危害有风险。 是，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作为产品研发的重中之重。然后呢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采购原料合成原料的时候呢，就采购的目前市场上最好最安全的。然后呢做好了产品以后呢，也是通过很多代的叠加，在研发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消费者更细分的需求，比如说冬天会有起雾，眼镜戴口罩起雾，我们又研发了这个防雾效果非常好的，以及针对树脂镜片、玻璃镜片以及墨镜研制更有针对性的配方，以及更方便的一次性擦片，完善产品的结构，这个在研发上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以后呢我们还会全面的全屏清洗，比如说像手机啊、电脑啊、照相机镜头、电视、电脑的屏幕，我们都有相应的研发。 这些好像跟眼镜比起来没有那么高的安全性的要求。 是， 因为您说到，因为眼镜镜片很小，咱们说这种电脑显示器屏幕它很大，对吧？ 是的，是的。 它喷起来、擦起来，哎，大家觉得哎，跟眼镜相比方便多了。 是的。 但是眼镜呢，你就像您说的，离眼睛那么近，我们的这种角膜它又是湿润的，然后我们又需要眼镜帮助我们更清晰的看这个世界，本身它的这种功能和属性决定了做这个方面的清理，我们需要谨慎。您说到了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 那这两者是 哪个放在了第一要务？因为既要让它清洗干净，同时又要让它能够保证它的这种安全，我们怎么来把关或者评估它的这个安全？ 是的，我们其实呢这两个都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这个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把有效性做得最好，然后呢还通过了大明眼镜和这个九州通的第三方认证，他们分别是这个北京眼镜行业和这个这个药品这个流通经销商，这分别代表这两个行业的最高水平， 嗯， 然后也是一次性通过，说明我们的产品品质是非常过关的。 嗯，两个渠道的这种认证都是证明了这个产品的有效性和它的安全性。 是的， 产品您说了，现在从最开始我们资金不够，包装的很 low， 到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比如瓶装的是吧，然后各种样的这种包装形式了。那具体到我们消费者而言，大家到底怎么洗这眼镜啊？ 方法也非常简单，只要一喷一洗一冲，眼睛基本上就是不沾水滴不留水痕的。 嗯， 目前我们也是国内唯一用水洗免擦的技术，所以呢这个从技术的这个有效性，就是清洗的这个效果，比还有这个功能都是国内最领先的。 嗯， 甚至呢比德国著名的光学公司和日本第一的制药公司的产品效果都要好。 嗯，哎，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们也看看您今天带来的这产品究竟长什么样。巴掌大小啊，这么一个这个长方形的包装盒，纸质包装盒，我们打开以后，我感觉它有点像一些隐形眼镜的那种护理液的这个包装啊。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小瓶，第一步先要把这东西喷在眼睛上。 对对对。 啊，然后呢，第二步直接去水洗。 对对，直接用。就像洗碗一样，把泡沫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等于喷上它之后，眼睛上面会有一层的这种泡沫。 对对， 嗯， 是它迅速的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每个分子上都有个亲水机和增水机。 嗯， 然后能迅速的结合污渍，然后大大的降低污渍呢油渍在镜片上的表面张力，然后用水一冲以后呢。所以呢它就是不沾水滴不留水痕的 啊， 非常干净透亮。对， 这样一小瓶我们可以大概清洗眼睛多少次啊？ 是这样，我们每天使用一次，可以连续使用2到3个月，性价比非常高。 嗯，这一小瓶是30毫升的包装。 对对对， 是 的， 这 是 我们一个常规产品对吗？ 对对对。 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用时从头到尾大概是几年的时间？ 连研发带和申请专利大概是2年左右的时间。 嗯，2年的时间拿出了产品。 对，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市场上有一些竞品， 是的， 包括还有一些是国外的著名的一些品牌公司他们在做的。 是，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有人在关注的。 是的， 竞品都主要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分类？ 德国世界第一的光学公司和日本第一的制药公司的产品呢，他们都是采用一种无纺布，然后呢上面有一些有机溶剂，比如说一般来讲是像乙醇和异丙烷异丙醇这一类的有机溶剂，然后呢他们还是要这个直接和镜片接触，然后呢还是会划伤镜片，再一个呢效果也没我们的好，而且呢它这个醇类的这个物质呢对皮肤比较敏感的消费者来讲呢也是一种刺激性的物质。 嗯， 所以呢他们在包装上明确的这个写明说这个敏感皮肤慎用，而且要告诉你洗完擦完以后呢要静置15秒，等那些稍微有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呢挥发干净以后呢再戴上眼镜。 嗯， 然后呢敏感的皮肤呢用完以后要去洗手，所以呢我们在安全性啊还有方便性啊都要比特别是效果和有效的延长镜片使用寿命上，我们要比它有非常大的优势。 嗯， 而且我们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在用这个技术在做的。 这个技术就是您之前说的，其实申请专利的这个技术。 是的，是的。 嗯，哎，大家会非常好奇，你看这东西，我们老说擦玻璃，擦玻璃是吧？ 是的，是的。 咱就自家那个玻璃，您喷上了东西之后，您拿水一洗，你好像感觉不抹擦两下都不。心里不踏实， 是的是的， 老想擦一擦。 是的，是的。 那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会怀疑说，我如果不使点劲儿，这东西真的下不来？那究竟您说到的一些什么样的核心元素，能够真的把表面上的一些脏东西不靠擦力就能带走啊？ 我们是采用一种表面活性剂技术，然后呢，我们针对采取这种技术呢，然后针对那个镜片的主要材质，像二氧化硅和这个高分子有机材料， 嗯， 以及它的主要污染物，比如说这个扬尘呐、指纹呐、还有一些油渍啊，这些我们比较难清理的主要污染物，做了细分和优化。 嗯， 然后呢，它的原理呢，就是把它喷在镜片表面以后呢， 它每一个分子上带一个亲水基和增水基，迅速的结合这个污染物，大大的降低污染物在镜片表面的张力。 嗯， 所以呢，一洗完以后呢，它就是不沾水滴、不留水痕的效果非常好。 嗯，就是本身这些污染物是扒在，就是靠张力扒在这些镜片上 的。是的， 我们靠这种增水机，还有包括这种亲水机，然后让它能够把它这个张力降低， 对， 它就下来了。今天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的环节，我们是跟瑞士宝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赵烨一起了解了他做眼镜护理业这方面的科技创新故事。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跟赵烨老师再来分享一下做消费类这种快消品的创业创新，整个创业路上他经历了哪些事情，又有什么样的收获。那么对于想做这一类创业创新的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建议，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科创中国的内容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